思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思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咧继续介绍刘克湘嘅作品。 系啦，今集带俾大家嘅刘克湘咧，就更加系另一面嘅刘克湘啦，就系、是、一个好激进嘅刘克湘。 嗯， 就系、是、佢自称都系啦，革命青年。咁其实刘克湘咧喺80年代初已经出道噶啦。咁嗰个时代系咩时代呢？喺台湾就系、是、其实好激荡嘅时代啦，大家知啦，系解严前夕。所以他那本诗集《革命青年》的副标题叫做《解严前的野狼之旅》。我自比野狼，好孤傲的一个人，独来独往的人。其实这本诗集是他最早期的三本印数很少的诗集的合集来的。但是不是他第一本诗集，他第一本诗集他就印了100本，而且他将它烧了。他觉得那本诗集是不满意的，所以烧了。所以现在有剩那几本，有数那几本就成为了这个真本在台湾文学上面。其实刘克湘呢，大家看到现在他是一个真的漫游于山水之间的啦。咁一个咁热爱山水嘅人呢，其实你可以睇到佢点解会热爱山水。佢热爱山水系热爱一个在地嘅一个选择。咁佢其实系一种认同嚟嘅。对台湾嘅山水嘅认同。甚至乎佢对香港山水嘅认同亦都带入咗佢对香港命运嘅思考喺入面嘅。咁我哋啊睇返呢刘克湘佢最早期最早期嘅诗其实已经有环保主题喺入面㗎啦。咁呢個環保主題呢，其實講深啲就叫生態書寫啦。嗱，我哋睇下佢第一首詩叫《觀鳥小記》呢首啊。 《觀鳥小記》，劉克湘。1863年，中國繼續有戰爭，英國鳥類學史溫侯抵達淡水河，發現10000隻小水鴨飛起。1983年，台湾继续有一时之争，我旅行淡水河做四季鸟类调查，看见1000只小水鸭栖息。2000年，台湾500名赏鸟者赶到淡水河，争睹一只小水鸭浮游。 啱啱听过就是刘克湘的《观鸟小记》，1984年的作品。 是啊，1984年的时候我们哪识什么环保啊，老实讲下。其实香港都有些人在这里搞紧的了，我想周兆祥啊，他们即是都有成立一些环保的小团体啦。但是整个社会环境呢，都是无论香港台湾都是讲发展的嘛，发展大晒的嘛。但是发展是不是那么重要呢？再加深一层，所謂的歷史，人類的歷史是不是那麼重要呢？其實剛才我們聽那首詩《觀鳥小記》，你已經看到了1863年的時候中國是這樣打仗，中國永遠都是這樣打仗的。1983年的時候台灣繼續有意識形態之爭，但是與此同時水鳥、水鴨在淡水河照樣這樣起落，但是呢慢慢慢慢你發現它們是越來越少。1863年的時候呢是有10000隻水鴨的，1983年的时候剩下1000隻水鸭，那人类都还是这么愚蠢，还在争紧，在争斗紧。其实这首诗1984年写，于是他幻想他的未来是2000年的台湾，有500个观鸟的人涌到去淡水河看剩下1隻水鸭。他很悲观，其实他的悲观也有道理的。我很想呢，看完这首诗我想帮他加多一段。就是2004年的台湾是怎样呢？2004年的台湾，大家如果有看新闻，其实跟香港很像，大家涌去海边是看什么呢？ 那只大黄鸭。 是啦，大黄鸭。连只真鸭都没得看了。咁他仲幻想緊仲有一隻小水鸭。咁其实呢，到咗依家嘅我哋嘅香港台湾呢，可能我哋真係只有大黄鸭睇嘅啫。咁嗰隻大黄鸭呢最后仲漏埋气添。 係。 几咁讽刺啊，其实对呢种人类嘅一种愚昧啊，你唔去珍惜嘅嘢，哦，最后你永远都返唔返去啦。虽然你仲係咁愚蠢咁样争斗緊。咁其实有两个历史喺佢嘅诗入面。一 一个自然的历史，一个就是所谓我们文明的历史。其实文明的历史是野蛮的历史， 是战争啊，战争的历史。 咁所以我想从呢首诗咧带大家入到刘克襄的呢个各族的世界，他是怎样去思考呢个各族认同的。咁其实佢思考之所以咁珍贵呢，仲有佢係喺1980年代佢已经去作出呢种思考。比如话佢有一首诗呢，我觉得好激嘅一首诗，叫《为福子》。 遗父子，刘克襄，1890年。1915年，遗父子陈念中喜欢讲中文，战死于教八年。1951年，遗父子陈立台喜欢讲闽南语，自戕于一个小岛。1980年，遗父子陈和一喜欢讲英文，病没于异地。2010年，遗父子。 啱啱听过就系《为福子》刘克襄嘅作品。 大家有冇发现《为福子》嘅结构咧，同头先《观鸟小记》好相似嘅、又系几多年几多年咁样。今次佢几多年咧，就锁死喺一个人类嘅历史上边啦。咁佢1890年咧，佢系用省略号嚟代替嘅，就冇讲发生咩事。咁到底发生咩事呢？其实大家都知啦，台湾喺嗰一年呢就失去咗嘛。所谓失去咗啦，即係其实只不过系唔同政权嘅逆手啦、但系呢佢后面呢讲咗三个人呢，呢三个人嘅人名都好奇怪㗎。1915年呢其中一个为福子。咁为福子系咩呢？其实大家諗一諗，台湾就好似中华文化嘅为福子咁样。佢系传承緊一啲嘢，但系佢又被抛弃咗。割裂咗一啲嘢。咁呢个陈念中嗰阵时嘅台湾人呢，可能去想念緊呢个中华文化。咁佢鍾意讲中文嘅。但佢战死于呢个叫昭巴年。昭巴年系咩呢？昭巴年呢是台湾嘅地名。其实嗰一年1915年发生咗一个叫昭巴年事件呢，就系台湾第一次呢呢、這个台湾人反抗日本殖民嘅一次起义。死咗好多人。被即係日本人殺咗90多人，咁好慘烈嘅。咁呢個陳念中咧係一個虛構嘅人咧，佢係喺呢度戰死嘅，為咗反抗一種殖民。但係1951年又另一個為福子叫陳立台， 今次係立台 係啦，要點樣樹立喺呢個台灣呢？佢中意講閩南話，自戕於一個小島。呢、這個自戕咧，你可以聯想有好多種可能性。有個可能性，佢可能係死於白色恐怖。或者是死于呢个族群的冲突啦。大家如果有看一些台湾电影都知道啦，228事件的时候，台湾的前后其实已经有一些这样的族群冲突啦。咁亦都可能呢，佢是一个被蒋介石的官兵派在驻守在某一个小岛，在呢个炮火之下，佢可能选择了自杀。咁呢个都系一个拒绝嘅姿态啦。咁去到1980年，其实就系佢写呢首诗嘅时候呢，咁呢个为福子叫陈合一，呢个极其讽刺啊。合一呢讽刺緊呢种即系统一统一嘅呢种梦想啦，呢种奢望啦。咁但系佢系鍾意讲英文嘅，佢又唔鍾意讲台语，又唔鍾意讲普通话。但系佢系喺异地所死。异地有可能系指台湾以外嘅地方，亦都可能是指一个呢冇根嘅地方，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属于咩地方，所以系异地。咁最后一句呢，佢讲2010年为福子，亦都系省略号。咁因为佢无法想象，喺1982年佢无法想象2010年台湾嘅呢种族群或者呢种各族嘅认同，最后会将一个青年人去推去咩地方。咁其实我哋依家有睇到会推去咩地方啦。咁其实就係最近我哋大家都有关注台湾新闻啦，呢个太阳花学运啦。咁当然啦，对于佢所象征嘅嘢，大家众说纷纭，有人反对，有人支持，亦都有人去误读佢。有啲人係从反资本主义角度去读佢，有啲係去反去中 的角度，嗯嗯，啊，就是反对这个大陆的压迫 去理解它，亦都是去有些人呢从这种本土左派的角度去看，总之是众说纷纭。所以呢我们现在慢慢慢慢尘埃落定呢，我们或者可以为这首维福子又逐多一行都未定。 好，跟住落来有另外一首诗。 是啊，这首诗很简短的，叫爱，其实都有些关系的，大家听听。 爱，刘克湘。学生们问爱是什么，我写了一个粉笔的爱，告诉他们爱不止十三画。他们在步子上练习，声色僵直，发抖的爱，有些少了心，我不敢笑，多了心，我也不懂。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爱，咁就系刘克湘嘅作品。 呢首诗好容易明啦，爱唔止十三画，啊，大家都知爱系讲唔清嘅，唔系咁简单嘅，嗯啊，如果系简笔字，仲少，仲少多四画添，得九画。咁呢度咧，佢亦都令我谂到最近有啲人开紧玩笑啦，就话点解要写正体字？咁点解简体字点解咁衰呢？简体字嘅爱系冇心嘅。咁呢个笑话咧，喺呢两年系流传紧嘅。其实好多即系本土嘅人都有提到啦，点解要反对简体字？咁想唔到咧，刘克湘咧，1982年咧，佢已经谂到呢一样嘢。 系啊，有些小了心啊嘛。 佢教啲学生，可能小朋友啦，写嘅爱字，爱字好复杂噶嘛。咁可能有啲写写下偷懒咧，就写漏咗个心。但是呢刘克湘佢又唔系作为一个玩笑去睇呢样嘢，佢反而嚟反思，佢话我唔敢笑话呢啲写少咗个心嘅人，因为呢爱就算多咗个心我都系唔明嘅。咁佢承认一个人面对爱呢，其实你永远系一个小学生咯。 是， 你永远系学唔懂爱嘅，无论系有心冇心，你都应该系向爱更加谦卑。 是，咁啊呢首就是爱啊，另外一首呢是叫做80年代。 是啦，我哋又从呢种爱去跳到恨啦，睇下点样嘅。 80年代，刘克湘。成长在嘉陵江畔，年轻人服务于生产大队。听过台湾吧，他只想努力做事，娶个老婆，然后建立家庭。出生在淡水河边，年轻人谋职于化学厂，直到中国的他只想认真上班，找个太太，于是相互陪伴。坐守北京的共产党永远急躁，好像没有台湾就不是中国。鸡搏台北的国民党依旧无聊，好像没有中国就不是台湾。 啊，有关于恨啊嘛，八十年代呢首诗。 其实话恨又唔可以讲系恨嘅，一种隔膜咯，一种隔绝。但系呢种隔绝系你要面对嘅吓。咁，其实呢首诗亦都好简单，佢讲两个年轻人，一个系大陆嘅年轻人，佢喺生产大队入边工作，但系佢只系想娶个老婆建立家庭。然后另一个年轻人咧系台湾嘅普通年轻人， 喺淡水啊， 系啦，喺淡水亦都系一个普通啊喺化工厂工作嘅，佢又想揾个太太互相陪伴。即系对于两个年轻人嚟讲，后边出现嘅嘢系佢哋唔需要去理解嘅，亦都唔需要为佢哋而赔上你嘅青春啊。点解呢？后面咧有两个咧，就系永远系理解唔到年轻人谂乜嘢嘅，就系呢个共产党同国民党啦。咁共产党又觉得冇咗台湾，中国就唔系中国。咁国民党又觉得，哇！如果我哋唔反攻大陆啊，唔攞翻呢个话事权咧，我哋台湾亦都系永远立足唔到嘅。但系点解唔从呢两个年轻人的角度去谂谂呢？你安于你自己呢个本分啊，忠实于现实，人民嘅选择咪得咯？使乜咁样去自作多情呢？ 搞到最後呢、哦、大陸又喺度抱怨，哇你哋唔受我哋情，就好似依家服務反服務協議咁樣。咁其實好多大陸嘅即係無論係政官方啦，或者係一啲被官方洗腦嘅人啦，都覺得哇俾咁好嘅優惠俾台灣，點解你哋唔領情啊？我哋已經蝕曬底咯，你仲要鬧我哋？咁其實台灣人就有啲哭笑不得嘅，其實我作為旁觀者我都哭笑不得。咁你又何必咁自作多情呢？其實大家唔係驚你乜嘢，唔係驚你優惠咯，係驚你過去嘅記錄太唔好啦，或者大家睇到你喺香港做過嘅嘢，大家都有啲驚啦。 係，同埋講到底，兩地嘅青年都係想娶個老婆或者娶個太太，或者努力做事、認真上班。 係啦，即係面對翻自己應該面對嘅命運，而唔係面對一個巨大嘅國族加喺自己身上嘅命運。因為呢個巨大嘅國族嘅命運，好可能係要呢啲年青人去犧牲嘅。 好，跟住落嚟啦，廖偉棠，你一首詩又要送俾大家喎，係咪？ 係啊，其實咧，呢兩日睇劉克湘呢啲詩咧，我都幾百感交集啦。咁其實我琴晚先寫了一首新嘅詩，好新鮮滾熱辣一首詩。其實首詩就係寫俾台灣呢個太陽花學運嘅同學嘅。我先讀一讀俾大家聽。从前线回来的诗，致台湾太阳花学运同学。当我们撤退那一刻，我们才知道我们是海水。当我们散落遍地，确证革命的含义是卑微，把怒火裹成槟榔吞吐。当怒火在街上看见我，我听到他惊讶地指着我说：你看这个人，他比火焰还要明净。一首诗在前线还是在卧室里读，他的锋利或顿好不应该有什么不同。那飞过权力的鸥鸟依旧随时卷领，又随时放弃太空。当我们衔接白裂翻滚，我们的伤口被阴痛而咬紧。当我们低到了尘土里，花朵一举跃起，霍取了寒露与热风。 啱啱听过就系廖伟棠嘅作品啊，从前线回来的诗，就系、是、送俾台湾嘅同学嘅。 其实呢首诗都可以讲系政治诗，亦都可以讲系关于政治诗嘅诗。咁我一路读劉克湘嗰啲涉及政治嘅诗歌嘅时候呢，我其实又同时又有读到呢，最近喺 Facebook 上面呢有睇到一啲台湾嘅朋友写嘅诗。咁但好多诗都好激动。就一定係要上街头呐喊嘅。或者一定呢要去打倒，要去辱骂，或者係要去战斗嘅诗。咁我就反思緊政治诗係咪一定要咁样呢。咁其实我入面我提出一样嘢，就係一首诗呢，无论你係喺街頭鬥爭嘅前線讀讀，或者你靜靜雞自己匿埋喺自己嘅睡房入面去讀呢，其實佢應該係一樣嘅，即係佢嘅戰鬥性又好啦，佢嘅和平性又好啦，其實應該係一樣嘅。即係我覺得呢，我哋去寫政治詩唔一定要寫成即係好似吶喊式嘅、口吼式嘅，或者呢係一定呢係好有煽動性嘅。或者我哋翻转嚟，就好似依家有啲似我哋依家啲学生撤退嘅时候，其实佢撤退宣言咧有一句我好欣赏啊，佢哋唔系撤退，佢哋系要散落喺田野之中啊，化整为零，即系翻去你嘅生活中，继续去延续你嘅理念，可能俾你就咁死固固咁样坚守喺一个地方喺嗰度进行一种即系拉锯战，可能更好。所以其实我呢首诗一嚟反思写诗应该点样做啦，面对呢种社会运动嘅时候，同时呢亦都反思緊社会运动点样延续。 是哇，呢度见到真係识写诗诗人啊，用词嗰、那个即係紧要嘅地方系嘛，唔系撤退啊吓。 係啊，即係当然啦，你有啲人你会话哇，你只不过系为自己搵个下台阶啫。但係如果你諗深一层，如果你真係两败俱伤嘅话，你自己行为嘅目的亦都达唔到，可能呢大家亦都唔会更理解你。我觉得依家嘅选择系比较合理嘅，所以呢我写呢个诗呢我都系传咗俾我啲台湾啲朋友睇啦。咁当然有人会唔同意我，有啲人觉得呢系继续去斗争落去嘅。咁我觉得只不过系斗争换咗嘅形式，而唔系话我哋就投降咗，我觉得系成功咗嘅。 咁我哋一连两集咧就介绍咗刘克湘嘅作品啦，咁大家都可以揾翻佢嘅诗集啦，睇睇啦。 系啊，其实刘克湘有几十本诗集噶，几十本文集诗集，其实都有一啲听众咧有留言俾我哋啦，话系嫌嘅时间太短啦。我觉得其实我系呢度系一个通识课咁样抛砖引玉嘅啫，大家记低佢嘅名字，依家互联网咁方便，或者书店你都可以揾到佢哋嘅作品，更多嘅作品去读。 是啊，因为如果真的要介绍的话呢 ,24 小时都不够啊嘛。 是啊。 好啦，咁今日介绍咗刘克湘的作品，下一集呢再介绍其他诗人的诗作啦。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